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太原府百万庄的土财主张学文，别的不知道，就知道钱是好的。家里边俩闺女，老大金姑找婆家的时候，张学文就给闺女害惨了。找那婆家虽说有钱，但是这姑爷身体不行，没出几年暴病身亡了，弄得这金姑啊是年纪轻轻守寡了。老二玉姑呢，到了婚嫁年龄，张学文也帮着学么离婆家，有钱，商贾大户，曹家公子叫曹万荣。要说这小伙子人品还不错，可谁成想定亲之后，这曹万荣跟他爹奔了南方做买卖，这一去呢1年多，将近2年没回来。这下百万庄这风言风语可就起来喽，有的说曹家破产了，更有甚者说曹家爷俩呀最后想不开死在外头了，反正是没好话。这谣言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张学文可就开始闹心了。结果甭管玉姑同意不同意，死活就得让玉姑另嫁他人，连这成亲的日子都给定好了。不过要说这事儿也巧了，就在玉姑成亲头一天，这消失了1年多的曹万荣突然回来了。新娘暴病，和尚诈尸，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案件当中疑点重重，真相又会是什么？各种巧合接二连三，背后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太原奇案第二集。玉姑为了改嫁这事儿，整天愁眉苦脸的。要说这姑娘也拧，就认准了曹万荣，心里都盘算好了，真要是成亲那天你曹万荣还没回来，那我就三尺白绫往上一挂，跟曹万荣咱俩人呢黄泉相见去吧。兴许这玉姑是命不该绝呀。就在结婚头一天，玉姑那小丫鬟秋莲跌跌撞撞的跑到玉姑面前，一个劲儿的说瞅见曹家相公回来了，正在老爷张学文那儿呢。玉姑一下愣着了，缓了半天这才缓过来。秋莲呐，你赶紧打听打听，这曹公子回来到底是怎么跟我爹说的。一听这吩咐，秋莲不敢怠慢，抹头往前院就跑。丫鬟走了，玉姑在屋里可坐不住了， 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手里那手绢都快揉丝巴了。估摸着大概过了半个多时辰，玉姑可算把秋莲给盼回来了。人还没进屋呢，玉姑就迫不及待的先张嘴问上了：“秋莲呐，快说说，都打探到了什么消息？”这秋莲赶紧喘了两口粗气，连水都顾不上喝，怕耽误时间呢，就把自己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跟玉姑全说了。小姐呀，看来外头那些谣言还真不是瞎编的。曹家那老爷在南方做买卖碰上事儿了，据说是摊上什么官司了。为了保命，曹家那点老本全搭进去了。曹家老爷为这事儿是连累带气的，最后给气死了。临死的时候还特意嘱咐曹相公，让他回来跟您结婚。家里那点事儿啊，等结婚之后再说。听完这话，玉姑这心咯噔一下，完了，我了解我爹呀，没钱，那人品再好也白搭。就说早先有婚约吧，在我爹那儿，这也就是废纸一张。看来呀，这婚事要悬。玉姑听完这消息，心里真得说是一半开心一半担心呢。开心的什么呀？这曹万荣没死，人给盼回来了。担心的呢，曹家现在没落了，没钱了，我爹还能不能同意这门亲事呢？玉姑这会儿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爹张学文是什么反应，抬头赶紧问秋莲：“那老爷是怎么说的？”“老爷？”老爷倒是没说什么，听说给曹相公安排了住处，让他先回去歇着，以后再说。秋莲话音一落，玉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心说坏了，我爹这是要悔婚呐，让他回去歇着，这是缓兵之计呀。如果说这曹万荣死了，你让我改嫁，我也就认了。可现在大活人就站在跟前呢，就因为曹家没钱了就不同意嫁过去，这可不行。既然亲都定了，那我就是曹家人，这事儿啊，我得当面跟曹万荣合计合计。玉姑这边想的倒是挺好，可转念一琢磨，不行，我上哪儿找他去呀？赶紧接茬问秋莲：“秋莲呐，你可知道这曹相公现在住在何处啊？”这话真把秋莲问着了。哎呦，小姐，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呀，都是由打前院刘妈那儿打听来的，至于这曹相公住哪儿，他没说呀。那我麻烦你，你再去帮我打探打探，一定帮我问清楚这曹相公现在住在哪儿了。要说这秋莲呢，打小跟着玉姑，别看是个丫鬟，可是跟玉姑这情分呢，犹如亲姐们一样。秋莲明白玉姑的心思，也佩服玉姑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一听玉姑这话，眼圈啊都跟着红了。小姐，您放心，我这就帮您出去打听去。说完了，转身走了。一大清早，玉姑为这事儿就没消停。这会儿秋莲一走，屋里头总算安静了。玉姑坐在床边，把从小到大所有的事儿恨不能都想了一遍。他那爹呀，太爱钱，什么事儿都把钱放在第一位。大姐金姑这辈子就毁在他老爹手里了，这回轮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他绝对不能让爹再为了钱来操控自己了。想当初他姐夫刚死的时候，金姑还特意跑到玉姑这儿哭诉，姐儿俩聊了一宿，这眼泪就没干过，这情景直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啊。玉姑这脾气不像她姐逆来顺受的，凡事都忍着，既然现在这曹公子回来了，我就必须得想个辙把这婚给结了。玉姑整整等了一下午，天将擦黑了才瞧见秋莲回来， 手里拿着曹万荣的住址，玉姑急的都快火上房了。转过天来，我就该嫁给别人了，可你呢，这会儿还被蒙在鼓里呢，什么都不知道啊。看来啊，事已至此，我只能这样了。哪样啊？私奔。您想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转天早晨就该办喜事儿了。可这张学文呢，一没和曹万荣交代一声，二没告诉玉姑这曹万荣回来了，这不用问呢，肯定是张学文就没打算说，像是黑不提白不提的把事儿给扯过去。等这婚一结，你们俩孩子有什么想法也白搭，生米煮成熟饭了。玉姑了解他爹，所以要想跟曹万荣成亲，这唯一的办法也就是私奔了。主意拿定之后，玉姑在屋里边一边等一边盘算着出逃计划。那位问了，这还等什么呀，还不赶紧去。玉姑啊，是等他爹睡着了呢。您得知道啊，那时候姑娘出门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说走抬腿就走，别说晚上了，大白天响晴博日的，姑娘家家的也不常出门。而且为了掩人耳目，不让他爹打乱计划，玉姑必须得小心谨慎。但凡让他爹知道了，别说是个大活人，就是一只苍蝇也难飞出他们家的大门啊。玉姑一直等到子时敲了梆子，这才偷偷摸摸的由打家里后门溜出来了。按照秋莲给问的地址，这玉姑黑灯瞎火的走了得有20多分钟，这才来到曹万荣的住处。这会儿曹万荣住的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豪华气派的曹府了，简简单单一个小院子，很难想象里头住的会是曹万荣。玉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这才鼓起勇气敲了敲大门，等了半天才听见里头有人回话，谁呀这么晚敲门。紧接着大门滋溜一声，门分左右。您别看曹万荣和玉姑定亲快2年了，可俩人谁没见过谁。曹万荣睡眼惺忪，披着个袍子，一看是一大姑娘，更糊涂了，赶紧问姑娘，您是不是走错人家了，我不认识你呀。玉姑呢，这也是头回见着真人，一看曹万荣仪表堂堂，本来心急火燎那劲儿啊，这会儿全给憋回去了，脸腾一红，低头回了一句，公子想必就是曹家少爷曹万荣吧。啊，是啊，您是，我是和您定过亲的玉姑。一听玉姑这名字，曹万荣机灵一下醒了，吓得直往后闪。啊，是张家小姐呀，这怎么话说的，您看都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这曹万荣胆子也小，说话这功夫都快躲到门后头去了。一看他这样，玉姑赶紧解释，实不相瞒，我这大老晚的过来找您呢，是有急事儿跟您说。急事儿啊，您看玉姑小姐呀，咱有话明儿说也不迟啊，这么老晚的我怕不方便，我一个大男人无所谓，真要是让别人瞧见了，恐怕有损姑娘的名声，要不咱们。玉姑这人急性子，一看曹万荣磨磨唧唧的，这脾气可就上来了，根本不等曹万荣把话说完，就把话给抢过来了，明天可就来不及了。说完拽着曹万荣就往屋里走。曹万荣本来就不知情，再让玉姑这么一吓唬，心里更闹腾了。被玉姑拽到屋里，刚要张嘴问，这玉姑先张嘴了，曹公子啊，既然你我二人已经定亲了，那就是一家子了，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这次来啊，是要告诉你，我爹嫌弃你们家没钱了，擅自做主，已经把我许配给别人了，明天这接亲的队伍可就来了，事到如今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要是再等可就来不及了。接着玉姑把这事儿前前后后怎么怎么着 跟曹婉容说了一遍，临了还带了一句，我当初还想呢，如果您真没回来，我就上吊寻死，跟你黄泉相会。现在好了，看来我是命不该绝，谢天谢地呀。好家伙，这曹婉容听得直傻眼呐，他万万没想到张学文能这样的贪恋虚荣，反倒是他的姑娘玉姑有情有义。事情来得这么突然，曹婉容一下乱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眼睛死盯着玉姑。那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呢？玉姑就等这句话呢，眼下呀没别的路可走了，咱俩一块儿跑吧。跑？曹婉容听完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私奔这事儿搁到现在那也是有悖伦理道德的，更何况那是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啊。再有，这曹婉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公子哥了，就说玉姑乐意，可是曹婉容没钱，能带着玉姑跑哪儿去呀？这要是半路给劫回来，这罪过可就大了。曹婉容心里担心什么不用说，全写在脸上了。玉姑也明白，但她这一下午可没在家里干等，所有计划这玉姑都想好了。就看玉姑走到曹婉容身边，含情脉脉地看着她，就说了一句话，这曹婉容听了之后眼圈直泛红。说什么了呢？人家姑娘说了，曹公子啊，这些你都不用担心，我知道你现在困难，我平时啊攒了点钱，还够咱们两个花一阵子，咱们可以一路走一路打些零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再者说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信你，就算一辈子受苦，我跟着你也心甘情愿。您听听，要说这男人喜欢听甜言蜜语啊，我觉得那都是一时的，高兴过后准得忘，但是玉姑这番话可真是扎在了曹婉容的心里。一个老爷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自己困难的时候能有一个不嫌弃他一如既往支持他的人。您看这曹婉容命好啊，就碰上这么一位好姑娘。听完玉姑这番话，曹婉容还有什么可说的呀？点头答应了玉姑的提议，两个人趁着夜色收拾行李，玉姑还从家里拉了两头毛驴儿，就逃出了百万庄。这回逃跑对于曹婉容和玉姑来讲，那就是新生活的开始。借着朦胧的月光，曹婉容这才腾出功夫好好瞧了瞧这位死心塌地的媳妇儿。玉姑不是那种倾国倾城的美人，但是有一点她占了，皮肤特别好，而且是肤色很白，就跟那刚点出的嫩豆腐一样，正应了那句老话，一白遮百丑啊。更何况玉姑这孩子长相不算难看，五官搭配的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曹婉容是越看越高兴，越看越喜欢。一路上曹婉容和玉姑俩人就跟好久没见的朋友似的，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了。曹婉容见过大世面，天南海北的奇闻异事什么都说，这玉姑呢碰上的事儿少，就专挑小时候那些逗事儿说，兴许这就叫一见钟情吧。估计当时俩人心里都得琢磨，看来这人呢我是没找错。俩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可等一出百万庄，问题来了，这大晚上的不能不睡觉啊，怎么着也得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稍作休息，要赶路还是白天安全点。就听曹婉容张嘴提了一句，玉姑啊，咱们走了这么远，不如找个地方先歇息一下吧，明早起来再赶路也不迟。一听曹婉容这么说，玉姑眼珠子一转，也好，要不然这样，去我姐姐家如何？我姐姐守寡一个人住，我早先跟我娘一块去过，他们家我认得，离这不远，不如咱们呀 就去他家借宿一宿。起初曹万荣还觉得太不方便了，毕竟俩人是偷着摸着跑出来的。可再一看玉姑那柔情似水的眼神，得了，投降吧。俩人直奔金姑家里就去了。到了金姑家门口，玉姑和曹万荣还特意四处查看了一番，生怕有人跟踪或者有人看见。直到确认没人了，这玉姑抬手敲门，咣咣咣咣咣咣，敲了一遍院里没动静，接着敲吧，敲了第二遍这院里还是没动静。玉姑纳闷啊，心说大半夜的姐姐睡着了，可是我敲了这么久她不应该没人搭理呀、啊。姐姐睡觉没这么沉呢、啊、刚要抬手敲这第三遍，哎，院子里边有动静了，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奔着大门就走过来了，紧接着就是一句谁呀、啊、这黑灯瞎火的。玉姑一听这声音，哎，没错，这是我姐姐，赶紧回了一句，姐呀、啊、我是玉姑，您赶紧开门呢，我这有急事儿。哦，什么急事儿啊，这么晚了，人家都睡觉了。玉姑这会儿只顾得着急，别的根本没注意。可曹万荣站在旁边却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因为他明明听见金姑已经走到院门口了，可是这大门就是不开，愣是隔着大门跟玉姑对话。玉姑呢在外头急得直跺脚，姐呀，我的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曹万荣回来了，我们俩一合计啊就跑出来了，想在您这儿躲一宿，您看行吗？金姑半天没言语，愣了会儿才吭吭唧唧地回了一句，啊，这恐怕不好吧，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们，你不想想，爹妈要是发现你俩没了，准得先上我这儿找啊，你躲到我这儿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你们俩呀还是远走高飞吧。玉姑听完金姑这番话觉得倒是有些道理，旁的没问，只说了一句好吧，那您歇着吧，转身拽着曹万荣奔了大路而去。玉姑姐儿俩这番对话曹万荣站在一边全听见了，他这心里说不上来，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可瞧玉姑这么着急，也就没好意思说，把这话给咽回去了。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呢？就说躲在金姑家里不安全，可是金姑也不至于连大门都不开呀。再有了，张学文那边早晚会发现闺女不见了，到时候这张家又得闹成什么样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假意或真心，

心情都快乐吗？